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第七篇，饱食一顿。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也就是花卉市场的一角，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40-50家花店围成了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0度之下。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揽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长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起来这只小椅子是专为客人准备的。这间小铺子也就3-4平米的面积，一只脚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3-5角钱。这是个斗室，坐不下第3个人。高先生似乎是在用力的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其实并不是很大，才64岁，但是他的胡茬子全都白了。我仰视着他，启发他。您想一想，在加边沟3年，您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情，其中肯定有1-2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这是我第2次拜访高先生了。前2天，一位也是在加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并且泛泛地谈了谈加边沟。临别，我曾嘱咐他，花点时间认真地回忆一下加边沟的生活，过2天我将正式地采访他。高先生思索片刻以后说话了。是啊，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儿叫我忘不掉。他在我心里藏了几十年了，我从没有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都不知道。可是他又时时刻刻咬着我的心呢，他折磨着我，有时候 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几十年了，可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我第一次见高先生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而且善于言谈的人。可是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是迟迟疑疑的，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的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加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也会打破头啊。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了努力回忆的神情，他说：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厂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啊，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儿。我们八个人呢，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你可能会问，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儿，怎么让我去？我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呢？这个呀，是这么回事儿。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呀，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得从全厂挑人。我因为到加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儿轻松，身体虽然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厂最年轻的右派，进加边沟的时候才21岁，身体最好的时候。金振柱呢，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加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呢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呀、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卡车在路上跑了1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那洋芋啊，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扇吧。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再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呢，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到10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16斤洋芋来，说是一人2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加边沟， 快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的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老改说：“你把那多撑出几斤来，让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老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个月24块钱，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呢也吃不了太饱，所以呢我才大着胆子这么说。可是那个二老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2斤洋芋。库房里虽说堆了半屋子的洋芋，可我们不能动那个，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让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啊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计数。不过吃了2斤洋芋，虽说没吃饱，可是比起农场的伙房的伙食来啊，强多了。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长篇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我们装了2天的洋芋，一天2车，装了4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呢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老改说话了，他说：“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的装的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足有160斤，煮了满满的一锅。我们的确是饿极了，不等洋芋煮熟啊，半生半熟的就吃开了。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子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晾着，一边晾一边吃。长期挨饿下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大伙都是嚼2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的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地往下咽。结果我们9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全都吃完了。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的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九京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 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哒哒哒的哆嗦，遇到坑一颠呢，老高了。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儿站呢？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疼，越颠越疼。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让他开慢点。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开慢了呀，吐的少些，但是这个胃还是疼，没办法，只能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终于坚持到家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厂部办公室前面，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者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呢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费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的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是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了，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的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儿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一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让他们少吃一点啊？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啊？还真是被他说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以后，半夜时分就断气儿了。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呦哎呦的直叫唤，连哭带喊的。哎呦，我活不成了，哎呦，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嘉宾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厂，叫新天墩工作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让水冲坏了，领导让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呀，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一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让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让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嘉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 50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人。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个时候啊，已经有50多快60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嘉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呢，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在木工组啊，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嘉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58年夏天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嘉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羊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的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候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掘把，那没有多难。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的安装铁锨把。铁锨羊镐装完了，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啊，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2年的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呀，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截板子的活。我和他截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让他省点力气。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边啊，他把我伺候的特别好。